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吴金浩。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古建筑修复专家、新能源电动车设计师第一次当选大兴榜样、道德模范与名人名家同台领奖、南海子文化基地再增加五个、12月29号大兴区举办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主题活动，将温暖精神力量与区域文化典范融合，彰显地区文化温暖特色。 闲置和废旧的自行车、三轮车放在家里碍事又无用，放在楼道里占据公共空间又暗藏隐患。12月27号，清源街道办事处率先启动了社区废旧非机动车回收活动，居民们这些家中废品可以换取洗衣液、卫生卷纸等生活用品。 对于民警来说，保证社区居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他们时刻提高警惕，紧绷安全这根弦不松懈。长此以往，给民警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近日，观音寺街道为辖区内的两家派出所开展了心理减压活动。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古建筑修复专家、新能源电动车设计师第一次当选大兴榜样、道德模范与名人名家同台领奖，南海子文化基地再增加五个。12月29号，大兴区举办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主题活动，将温暖精神力量与区域文化典范融合，彰显地区文化温暖特色。从君天坊古琴基地到麋鹿苑博物馆，从李可染画院到青云大戏台，大兴区在充分挖掘创新南海子文化内涵以及品牌建设方面，超前谋划了一批文化项目，改造升级了一批文化场馆，基层文化阵地效应逐次显现。在持续提升地区认知度和美誉度的同时，陆续推出南海子郊野公园、月季博物馆等20大文化基地。 在这次主题活动中，刘民营科普公园、大兴区生态文明主题教育公园、猪八戒北京园区入选南海子文化活动基地。截止到目前，南海子文化活动基地已经达到25个，其中70%为社会参与。大兴区对这些基地进行政策支持，并搭建相关平台，帮助他们发挥最大的社会效应。大兴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潘玉峰透露，目前大兴已经制定了44项文化建设任务清单，明年将重点着手精品文艺作品创作、历史文物修缮保护等工作，同时还将梳理大兴区的历史、自然、现代的文化资源，并分门别类进行归纳，加以保护与传承。 在大兴区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主题活动上，对大兴区第二届道德模范、2017年度大兴榜样与大兴区第三届南海子文化名人名家进行表彰授牌。大兴区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主题活动的一个特色首创，就是把温暖精神力量与区域文化典范融合，彰显地区文化温暖特色。潘玉峰说，让榜样融入文化，用文化滋养心灵，通过温暖力量与文化资源互通融合这一举措，打造区域软实力，推动大兴文明进步，从而将大兴的文化优势转化为区域发展优势。在2017年度大兴榜样获奖名单中， 除了热心公益、孝老爱亲、见义勇为、诚实守信这样的暖心人士之外，还第一次加入了与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相关的古建专家、新能源电动车设计师代表。他们分别是曾经参与故宫天坛等古建筑修复的游氏彩画专家吴书瑞，曾经参与多款新能源电动车电池设计的张瑞。 80后代表张瑞在学生时代就参与了2008年北京奥运纯电动大巴的研发工作，截止到2016年，张瑞主持开发了多款新能源汽车，让产品的性能，特别是可靠性、安全性得到大幅度提升。今年的大兴榜样中还有大兴区的首例干细胞捐献者。为了帮助受捐者重获新生，1987年出生的秦增辉甚至戒了酒。秦增辉来京打工5年间，曾经10多次无偿献血。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社会的财富，可我有一颗向善的心，尽己所能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2014年3月2号献血时，秦增辉捐献了几毫升的血样，正式加入了中华骨髓库的队伍。 2016年10月17号，初筛检索成功，秦增辉得知自己有可能为一位患者捐献干细胞。为了高质量地完成捐献，他开始戒酒。看到小伙伴周末一起喝酒的时候，小秦就一个人在单位院子里转，等他们喝完了再回宿舍。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他戒掉了酒。2017年2月27号到3月4号，秦增辉在海军总医院2次采集干细胞，成为大兴区首例、北京市第275例干细胞捐献者。 本台消息：闲置和废弃的自行车、三轮车放在家里碍事还无用，放在楼道里占据公共空间又暗藏隐患。12月27号，清源街道办事处率先启动了社区废旧非机动车回收活动，居民们这些家中废品可以换取洗衣液、卫生卷纸等生活用品。当天上午9点左右，得知消息的居民们陆续前来进行旧车置换，每辆废旧非机动车可以获得价值50元的日用品一份。居民需要携带身份证和废旧非机动车，经回收人员核实居住信息和车辆所有权以后进行拍照，留存影像资料。居民填写相应表格后，就可以现场领取置换奖励。枣园居民张女士表示，这车扔在那儿一点用都没有，收废品的都不要，拿过来还能换点有用的东西，挺好。 有市民向回收员进行咨询，缺个轱辘行吗？行，只要所有权是您的，持身份证来置换就行。据工作人员介绍，活动当天共回收废旧车辆200多辆。据了解，这项活动由清源街道部署，辖区24个社区将全面开展。下一步，清源街道其他社区也将陆续开展为期1天的置换活动，活动将持续到2018年1月11号左右。回收企业将对收集起来的废旧自行车进行妥善保管和处理。在置换活动结束后，社区将对楼道、车棚等公共区域内的闲置废旧的非机动车开展集中清理行动，为社区营造良好清洁环境。 本台消息，对于民警来说，保证社区居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他们时刻提高警惕，紧绷安全这根弦不松懈，长此以往给民警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近日，观音寺街道为辖区内的2家派出所开展了心理减压活动。活动现场，资深心理讲师为大家讲解了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包括情绪的管理与自我调节，并且通过互动游戏、故事分享等方式缓解民警的紧张情绪，让大家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下聆听本次讲座。此外，现场还带领大家一起做办公室拉伸等简单的肢体动作，从而达到一个身心健康的目的。在随后的室外拓展环节中，击鼓颠球、诸行万里等经过精心设计的游戏，让大家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慢慢放开自我，在减压的同时增进了民警之间的内心力，大家纷纷表示收获很大。 观音寺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这次心理疏导减压活动，确保公安民警队伍始终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旺盛的战斗意志投入到工作当中。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四十年的工匠精神》。最近一个关于国家宝藏的节目很火，而在刚刚揭晓的大兴榜样中，就有一位古代建筑的修复者，尽管已经将近60岁，但是在一排领奖人中，吴淑瑞看起来并不是很有代沟，中等个头，中等身材，发灰的头发扎在脑后，像是他的一个标志，提醒着大家这是一位艺术工作者。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吴淑瑞喜欢写写画画。20岁那年，吴淑瑞被分配到一家古建筑修复公司工作，并选择了他最擅长的彩绘艺术。 如今年近花甲的吴淑瑞修复古建将近40年，他曾经参与故宫博物院的乾隆花园、天安门城楼等众多文物保护工程。吴淑瑞的工作地点经常是在离地40米的高空，需要付出超出常人的体力和毅力。他说，距离地面是高了些，但其实都是有保护措施的。在他看来，修复工作中真正有难度的不是高度，而是对细节的完美追求。以颜色为例，以前只能通过肉眼识别，通过经验来判断这一块的颜色是哪个年代，有什么样的特点。他补充说道，古建筑的颜色是有时代特点的，往往是一个时代用一种颜色，但到了交替的时代就会出现颜色掺着用，这其实也是一种时代特征，我们都需要将它记录并传承下去，也算是成了历史见证。古建修复主要是还原，必须按照规制走。比如龙，虽然都是龙，但在清朝早期、中期、晚期，它的走向都是不一样的，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去最大程度的还原。 因为有些古建筑需要修复的部位无法挪动，吴淑瑞一个姿势就是几个小时。吴淑瑞回忆说，有一年要修复一个重要建筑的天花板，需要仰着脖子用画笔小心描绘，每天保持仰头姿势长达6个小时。为了保持流畅性和连贯性，中间不能穿插做别的修复，凭着一股匠人精神，吴淑瑞没有偷懒过一笔，坚持了整整1个月，终于修复完成。除了一身非凡的手工技艺，吴淑瑞还建立了古建彩画工首席技师工作室，十多年来带徒弟传艺。中央美院建筑大学的一批批学子追随吴淑瑞投身于他们挚爱的彩画事业。目前工作室共有成员12人，主要都是80后和90后，对门生弟子他倾囊相授，严格管教，让古建彩绘修复继续传承。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今冬用温暖拥抱寒冷。在荣华街道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热爱生活，积极向上，支持公益，他们同情弱者，乐于奉献，希望尽自己所能为他人生活带去点滴改变。他们当中有多年如一日帮扶高龄老人家庭的热心好邻居，有无论风霜雨雪在重要时期始终坚持安保巡逻的志愿者，也有一心一意为居民服务的社区工作人员。今年随着寒冬的到来，这群人也再次忙碌起来，继续用双手和行动谱写着平凡时光中的一段段动人乐章，用热情融化严寒，让荣华街道大街小巷处处充满了浓浓温情。 早晨6点，外面的天空刚刚有些蒙蒙亮，杨小婷已经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这一天他比往常起得要早1个小时，因为在上班前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到街道定点的交通文明示范路口指挥交通。由于家住魏善庄，距离工作地点需要1个多小时的车程，为尽可能多的节省时间，起诉完毕后他顾不上吃早餐，就穿上羽绒服，拎起包急匆匆走出家门。与此同时，和他同一班次的张伟也已经走在了赶来的途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宝南路的三岔路口就是杨小婷参与交通执勤的地点。这个路段周边是居住区和商圈，早晚高峰车流人流量较大，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早上7点30分，他和同事身穿志愿蓝马甲， 准时到达路口开始志愿执勤工作，往来穿梭的车辆和上班的人群也将清晨慢慢唤醒。嘈杂声中，他和同事分好工，各自选定一个路口指挥交通。 一个小时的执勤中，杨小婷脚下一刻也没闲着，不停在岗位附近走动，对出现的车辆和行人交通违规行为进行劝导。您好，这儿不能停车，请尽快开走，您等会儿再过，现在车多。同样的场景还出现在那天傍晚下午5:30下班后，他和几位同事继续来到这个路口指挥交通。冬天的夜幕总是降临得很早，夜色中他手中闪着亮光的交通指挥棒十分醒目，一下下挥舞着指挥车辆行人安全通行，不知疲惫。执勤结束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8点多。作为一名刚入职几个月的新员工，这位90后女孩有着和同龄人一样的活泼开朗。对于交通志愿执勤，她表示确实很辛苦，也会担心过程中遇到一些人的过激言辞和行为，但是想到自己做的事情会让大家的安全出行更有保障，这些其实就不算什么了。 像杨小婷和张伟这样的交通文明志愿者在荣华街道还有很多。今年9月下旬，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文明交通示范岗工作以后，荣华街道积极响应，结合辖区情况制定具体方案，开展礼让爱心斑马线、文明荣华我代言的文明交通专项行动，并且组建了一支由街道机关、社区工作者志愿团队，每天都有4名志愿者在认领的交通路口进行交通志愿疏导工作。截止到目前，已经有200多人参与交通志愿执勤，用寒风中的坚守为辖区群众的出行保驾护航。 提起前段时间居委会的贴心慰问，天华园二里的刘运之至今仍然感到意外。真是让我又惊又喜，没想到街道和居委会把工作做得这么细致。原来在今年的19大会议安保的一次志愿巡逻中，细心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巡岗时发现老人脸色不太好，得知老人发烧带病坚守岗位后，居委会工作人员赶紧将老人搀扶回家，并且在当天下午购买了鸡蛋、牛奶、食用油等慰问品上门看望老人。同样因为惊喜备受感动的还有同社区的王淑琴。前段时间居委会留意到平日里经常在小区转悠的他没了踪迹，心中一直记挂着老人。从其他居民口中了解到，原来是因为老人又犯了美尼尔综合晕眩症以后，居委会包片工作人员盛玉新赶忙来到老人家中询问老人病情，为老人送上营养品。暖心的慰问和关怀让老人感动不已，拉着工作人员的手不停地道谢，感谢你们总是记挂着我，能在这里生活真的让我感到十分幸福。 其实不只是对生病老人走访慰问，居委会还同时走访了社区高龄老人和新生育子女的育龄妇女家庭，为他们送上贴心关怀，得到了社区居民的认可和点赞。荣华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我们为加强各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增强服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在今年8月推出的“三送三帮”暖心工程项目，这个工程的服务对象包括80岁以上的老人、新生育子女的育龄妇女家庭、伤病及亡故居民家庭，将分别为他们送去生日蛋糕、成长祝福和慰问品。此外，荣华街道的温情不仅体现在辖区内，也传递到区外和更远的地方。 近日，随着一箱箱物资被货运车辆拉走，荣华街道各社区居民的爱心和牵挂也插上翅膀，一同飞往贫困地区救助人群身边。上周，荣华街道组织了一场以“爱心暖阳”为主题的社会捐助活动，向善向美的公益行动再次赢得了居民们热情的参与。短短一周时间，就募捐衣物、棉被、毛毯等各类御寒物资2300多件。据了解，与往年捐衣活动不同的是，今年的捐助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对物资质量的要求，其中明确指出棉被、棉褥、毛毯、毛巾被等需要全新。上海沙龙居委会主任高秋红回忆说，和去年的捐衣活动相比，今年的捐助热潮更加高涨，捐助倡议刚一发出就在社区居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活动当天就有20多位居民捐出衣物， 周末也有居民前往居委会捐赠，而且其中有很多衣物都是全新的，有的送来时还带着标签，有的甚至从来没有拆过包装。这种情况在相邻的卡尔百利社区也得到体现，一位居民一次性向居委会捐出了几大袋的全新衣物。社区居民高秀华笑着说，咱们捐就要捐好的，让贫困地区的群众也能和我们一样温暖过冬。 本台消息，12月26号，卡尔百利社区编织班的成员们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几箱毛线团，随后大家进入紧张的织围巾阶段。这是社区居委会组织的一次爱心编织活动，事情的起因还要从今年10月的社区党员主题活动日说起。赵向红是卡尔百利社区的一名老党员，曾在北京市铁路局工作的他对铁路工作有着深厚的感情，十多年来一直热心于相关公益事业。 今年10月15号，经过他的牵线搭桥，社区党支部组织社区党员来到毛泽东号机车组参观，和那里的机车组同志交流学习，并结下了深厚友谊。想到当下正值冬季，天气寒冷，社区党支部产生了为那里的工作人员编织30条围巾的想法。为了落实这一想法，回来后居委会负责文体工作的邱波第一时间找到了社区编织班老师侯钦云，请他为围巾设计织法花样，并且开始采购毛线。一阵精心准备后，爱心编织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室里，十几位编织班成员手中的毛线针不停翻上翻下，忙得热火朝天。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参与其中，为爱心活动献力。 侯青云穿梭在居民之间，逐一指导大家编织针法，并对编织质量认真的监督，对不合格作品要求返工重织。邱波说，一针一线编织的不只是围巾，更是我们全体志愿者们的爱心。不久后，这些漂亮的围巾将送到机车组工作人员的手中，希望能够给他们带去不一样的温暖，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而这并不是居委会第一次组织编织班开展爱心编织活动，去年冬天，编织志愿者们就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废寝忘食，为社区残疾人和高龄老人编织了100套帽子围巾，给他们的生活送去温暖。 位于盘各庄镇的北京市最美乡村梨花村，有棵树龄已经400多年的古梨树，至今仍然春天繁花似锦，秋天硕果累累。而这梨花村里也同样住着位今年已经有77岁高龄的民间作家寇殿荣。他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写了100多万字，出过7本个人著作，新书《永定河畔梨花村》也即将在2018年问世。寇殿荣说，这本《永定河畔梨花村》有30多万字，分为小说、诗词曲赋、谚语歌谣等6个部分，以围绕多年来梨花村的人和事为描写对象，来表现农村的发展和变迁。寇老生于梨花村，毕业后又留在村里当了干部。年轻时因为对文学的热爱，他白天下地干活，解决村里的各项事务，只有到了晚上才能抽出时间来看书写作。 那个年轻的时候，我基本上晚上头10点我没睡过觉，一个是学习这个教材啊，那些基本知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你要写作得看一些这个名著啊之类的，都得看的，都利用那时间。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当时有一个好的条件，盼着下雨，这一下雨我可以在屋子基本上踏一些那写点东西。 那您的家人怎么看您写了这么多文字呀？ 嘿，家里边要说支持也不是十分支持，简单说他对我也没办法，我这也不好别的，我说有时候写点东西，家里说你这挺忙的，你老弄他干什么，反正我有时候还是就是跟精神病来的，不是真正精神病，考虑这东西需要写，灵感来了，你到第二天早晨又忘了，马上就爬起来，起码把那古话东西记下来，用几个字一记，记完了赶快拉灯人家睡觉。哎呀，我孩子比较多，5个孩子，因为当时我这个房子也少，就3间房那呢，不是现在这房子很小，当时这么情况。 寇殿荣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写就写出了名堂。 那时候在文革期间呢， 咱们知道那个刊物特别少，大兴唯一的一个文学刊物叫什么，叫大兴文艺。当时我在那上那篇这个作品呢叫什么，叫夜宿梨花村。当时写梨花村呢都写得很美，大段的风景描写，而且内容就写一个老植树啊，在各个时期吧顶住各种这个歪风，坚持这个栽这果树，后来形成了这个梨花村。我们村原来啊叫南庄村，为什么改成梨花村呢？与我这篇文章有一定关系。因为那时候在大兴区啊，是这篇文章震动比较大，而且是在这个我们这搞写作的这个，你是大兴文坛上嘛，一般的都知道这篇文章。后来在81年呢，政委考虑说你们这儿啊应该改一改，再说根据你们现有这个特点，这村的一个就是这儿不是古梨园最多嘛，这整个的是一片古梨园，根据你们这果树的这个众多的特点，说是不是改一改？后来又考虑说是改什么好呢？改成梨花村。 由于当村干部的原因，村庄的发展建设一直都是寇殿荣所关注的。这里的村民们以传统种植梨树为主，大伙儿每年盼丰收，之后又会因为梨卖不出去而发愁。 后来我们想了很多主意，你像当时我们那领导班子，什么是去东北啊，那个报纸上登广告啊，反正到处跑吧，你想办法让市场这梨怎么卖去。后来我想呢，还是应该提高村的知名度。这边在94年呢，发起这个梨花文化节，那时候开始不叫梨花文化节，就叫赏花会。因为当时我这边一直老是写东西嘛，跟什么电视台呀、这个报刊呐、总之这些这个舆论单位跟他们都比较熟，有些人也提出说，你们上瞧一梨花去。我说光瞧梨花不行，我说我想办个节，你得帮着我们给宣传宣传。说那好办，所以94年呢，第一年那一年叫什么？就叫是九四之春赏花会，到95算是梨花村第二届赏花会，是那么定的。那年我请了的是11家报刊的记者，还有是北京台跟大兴电视台都来了，还有一些这个搞文化的吧，反正百十来人参加。 搞旅游自然又离不开人文历史故事传说了。寇殿荣翻阅了很多历史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查到了与梨花村古梨树有关的历史典故。寇老继续发挥自己的写作特长，在1995年以这个历史典故为引子，写出了小说《百年供梨树》。 地里边梨园里有一棵树，400多年的树，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树。史料是查了一下那个《玩蜀杂记》，他这个人记载了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地区啊，在明朝万历年间1593年，万历21年，这个地区这个产的这金瓣黄鸭梨啊，做过贡品进献过皇宫，万历皇帝也是御封的。这里边他民间呢，他有一个故事。过去啊，这村有一个人称寇大官人呢，很受皇帝赏识，经常皇帝把他招进宫去，两人谈功论金。借着这机会，这梨子呢是这个人给带到皇宫里去的，皇上一吃这特别好吃，所以封这梨为金瓣黄。所以现在我们村啊，可以说在旅游上，这棵贡树真是一大亮点。一般的游人到这儿来，先得看看贡树，这400年贡树在哪儿，什么样啊？这可以说一大亮点。但是也是梨花村的村魂，你要没有这棵贡树啊，就很难说了。就是这旅游业， 村子的知名度一下子提高了，梨花不再发愁没人赏，梨子更不再愁卖不掉，游客是吸引来了。那怎么样把他们留住？不断的创新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旅游本身就应该注入文化内涵。 嗯， 你没有一些故事舞的，他游人他是你拉不住他。你像我们这儿这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故事，就是状元饺子。通过这个故事，反映人们呢一种希望。 嗯， 都是希望自己孩子能够什么那个中状元。另外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这传说，就是什么呢？原来是3月3、6月6、9月9，那个腊月十二，凡是3的辈数都吃这状元饺子。有人说吃这饺子，那孩子就可以是，这个考学，就现在说能考上大学或者考上什么的，成为这个国家栋梁，有那么一说法。所以好像吃这个饺子是比较吉祥。这个故事呢比较典型，当时党委对这故事也比较感兴趣，曾经推过我们这个饺子宴。各种馅儿的饺子都有，很多专家上的品尝也评一等奖二等奖。反正打那以后，我们这儿这个旅游呢有这个状元饺子，这个很多游人到这儿来就点名要吃这个。 现在已经从村干部岗位上退休了的寇殿荣，在村里又开办了老寇书屋，他将自己多年来收藏的书籍放在里面，供村民们阅读和学习。他说自己还要继续为梨花村的文化建设发挥余热。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吴金浩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0点整。